石永泰回答他的 Justice should not be done but to be seen 嘛， 是啊， 不单止应该是这样说 should be done and to be seen 应该是这样说，我不记得那个 exact wording 是什么了，不过 Justice 就是这样，所谓公义不单止是要做出来都被人看到啊，大哥 啊， 喂，这个才是整个法律制度应该建立的一样东西，你而家系噏你自己有 to be done 嘅 justice。 其实咧，屌， 几时俾 to be seen 啊 ？By everyone 啊？ 佢始终都系即系逆转唔到个谂法，就系佢纯粹系觉得，哇！即系我哋唔闹我哋自己嘅法律制度，我哋就可以独善其身。即系咪可以咁咧？系嘛？喂，而家你唔好话你呢、這个， 我唔明佢呢个 logic 喺边度？我真系唔明点解我哋唔可以，我哋可以批判传媒，我哋批判特首，批判立法会，甚至乎佢嘅议员。甚至批评啲政策，点解我唔批评得司法机关同埋成个司法？ 系啊，佢都系始终系冇回答过梁家杰。 我真系唔明白、 啊，佢冇回答过梁家杰。 喂，点解呢班人拥有特权啊？ 点解杨振权？ 喂，做乜土皇帝啊？ 点解杨振权佢一个有问题嘅判词唔可以批评得？保护法治唔等于唔可以闹法官啊嘛？系嘛？爱之深，责之切啊嘛？你话心痛冇用噶？ 唔系，我冇闹杨振权。啊，我是由头到尾是话紧这个制度衍生出来的法官其实就是 justice cannot be seen。不要说你只是写 那几句煽情的东西，石永泰都说不恰当的，是吧？但其实他那段东西不是主要判词的内容来的嘛。跟住嗰條友負責寫嗰條友先至核心啊，佢加現做得純粹啲嘛，契弟。 unhealthy win 嗰段。 是咯。即是酷嗨风那段嘢嘛，大佬他自己加上去的嘛，那个introduction又白字错漏百出，那大佬 不是那他的名单来提很简单的，即是为什么不能够批评法官或者这个司法制度，个原因就是在于这样东西他也有份的嘛。 其实讲真啦，即是你现在 你是其中一个既得利益者、 啊、 你是既得利益者来的班人。 而家我哋嗰、那个， 你真系叫我唔好喐你。 而家 如果你做错嘢嘅时候， 而家我哋嗰个免于恐惧自由呢一、這个危机咧，都唔系你唔系可以，即系当然啦。呢、這个法庭或者司法机关佢唔可以独善其身，你唔好话佢唔可以独善其身。而家连马迷都唔可以独善其身，你话几捻大王？我哋去片先。 跑马奏国歌都要缩马，马迷话赌钱赌到乱晒龙啊！情景题，当你喺马场为你所支持嘅马匹欢呼打气。就在临冲线的时候，要缩立啊！呢啲咁嘅情景唔系我哋 FF 噶，咁究竟系边个讲嘅咧？ 我就系山西政协，我就系民建联，但系我系一个大律师。 查实佢都只系个传声筒嚟嘅啫。话说国歌法杀到埋嚟，系佢喺北京同李飞会面嘅时候讲噶。 你喺嗰个地方报个军，你赌钱嗰时候，个个人都喺度乱晒龙，你整个国歌咁咩？有时你哋唔系咁好。 我仍然觉得系一个中央政府去尝试去制造政治化嘅工具咯。 呢位同学仔心水清啊，李飞话应该要有强制性中小学国歌教育，唔系要佢哋死背歌词，而系要明白歌词有中华民族抗日精神背景。又提到五项不能缺少的核心要素，包括曲谱要按国歌法附件制定的标准，不可以做商业用途，而创改音改词都不得，还要有礼仪兼肃立。他又说应该要想下怎样用刑事处罚来代替内地法例入面的行政拘留。来人大最快礼拜六就会有表决的了，至于会不会有追诉期呢，李飞就没提到了，不过汤家骅就似乎要中谷吧。 违反呢个国歌法咧，本身已经系犯咗法， 即系话立法实走唔甩，问题又在于刑责点样定。 我都呼吁香港人就唔好以身试法啦，因为如果立咗附件三咧，如果你系话我而家未有本地立法，所以我都继续去即系侮辱呢个国歌嘅话咧，我觉得唔系一啲即系香港人应该即系做嘅嘢嚟嘅。 话香港已经有国旗法、国徽法，犯呢两条最高刑罚都是监禁三年，相信国歌法都应该是咁上下。 你话咪几捻黐线啊？你又未立法啦，佢可以用三年嘅刑期嚟恐吓你啦。 喂，我睇头先嗰段片嘅时候咧，我留意到咧，其中喺人群里边咧，得一个鬼佬 啊， 即系鬼佬啦，即系西方人啦吓，系企喺度望住前边嘅。你反映到咩現象？頭先就係我頭先講嗰段説話， 即係鬼佬都識尊重我。 唔係，